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52集。他在神府门口猫了三天，朱漆大门整天闭着，门前屋檐底下挂了两盏白灯笼，晚上悠悠发着光，鬼火似的。沈觉从没回来过，料想也是，他坐着太监里头的一把交椅，宫里什么事儿他不要管。皇帝刚驾崩，新皇又刚登基，肯定桩桩件件他都得看着，哪有闲工夫来宫外歇着。他安了心，挑定一天夜里从外墙翻了进去，三次潜入神府，三次都从这儿进的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认路。第一回往左走，第二回往前，都没摸着沈觉的书房和卧室，这回该往右走。四下里乌漆麻黑一片，连个灯笼都不曾有，影影绰绰的能瞧见太湖石垒成的假山，中间圈出一个小湖，里头传来鸭子扑腾翅膀的声音。黑悠悠的一条小径过去，是黑瓦白墙，隔一截子路挖出一个扇形的墙洞，露出另一头花和叶的影子。夜色里头，白墙是暗灰色，花叶是深黑色，全是照在影子里的世界。他一路摸过去，沈觉府里清冷的要命，沿途走过来的屋子都暗着，静悄悄，没人住。拐过一个月洞门，弯到回廊里，才渐渐有了人声。前面几间屋子亮着灯火，想是下人住的，有咳嗽声、吐痰声，鞋底在地上擦来擦去，把痰抹了，还有女人和小孩叽叽哝哝说话，孩子声音脆，女人声音柔，渺茫地传过来，听不清楚。他在黑暗里蹲了一会儿，远远绕着走，过了穿堂，看见几扇紧闭的门。下人的住处已经过了，这儿该是主人的居所了。他贴着门听了会儿，确定里面没人，开了锁，猫着腰悄没声地摸进去。适应了屋里的黑暗，他略微看清了里头的情形。大约是沈觉的书斋，中间放一张花梨木乌漆平头案，上面搁着白瓷一只瓶，后边是檀木书架，卷轴书册摆得一丝不苟，两边是托泥四腿方机，一个放泥金小香炉，一个放着一盆花。沈觉是江南人，在京里摸爬滚打，愣是没沾上一点北边人的油气，骨子里还是精巧细致的雅，淡的像一幅山水文人画，大片留白，为角落点缀几笔疏落的墨色，清清冷冷，透着一股仙气儿。他高高下下的一点点摸寻，横波的影儿都没见着，看来这屋子没有。他从另一道门出去，经过窄窄的甬道，进了另一间屋子。这约莫是搁置杂物的，空地里放了许多百宝架，上面搁着许多物事。夏侯炼走过去，一一的看，有弩机、匕首、袖剑，沈觉还有收藏兵器的习惯。夏侯炼觉得稀奇，一转身，面前五步远的地方杵了一个人影。夏侯炼僵住了，这人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他竟然一点察觉都没有。夏侯炼掌心冒汗，手按在腰间的刀柄上。不对，这人应该是早就在这间屋子里头。夏侯炼暗怪自己大意，慢慢往后退。那人没有动弹，夏侯炼转身就跑，跑到门口，身后一点动静都没有，那人没有追上来。夏侯炼觉得奇怪，原地站了一会儿，又往回走。那漆黑的人影依然站在墙边，半点都没有挪动，连姿势也不曾变。夏侯炼大着胆子过去，凭着暗淡的光， 那人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。广袖衣裙，白瓷面具，油亮的辫子，是赵烨。他反身查看百宝架上的物事，光线暗，方才没认出来，这些兵器竟全是他的手笔。还有一个架子放了他的机关笔记、刀谱，还有他珍藏多年的春宫图册。靠墙叠了许多香笼，一水的云头铜栓。夏侯炼挨个打开，里头全是他的衣物，同一款式的黑色麻衣整齐码在里头，叠得豆腐块似的。除此之外，他的褂子、贴里，甚至还有裤头、汗巾子，样样都能找到。这真是见了鬼了，沈觉什么毛病，专捡他的破烂。夏侯炼用手指勾出一条汗巾子，伸到鼻子底下闻了闻，还他娘的洗过了。如此一看，他的暗窟基本暴露了。这些玩意儿原本都是搁在暗窟的，架子上的几张弩机和赵烨原本在柳州暗窟，衣物有的是杭州的，有的是金陵的。东厂追踪的本领真不是吹的，不知道唐十七那货怎么样了，该不会被东厂逮着了吧。夏侯炼想了会儿，开始动手找横波。沈府大门，一辆白马素车缓缓勒停。沈问行把矮凳搁在车旁，沈觉从帘子里出来，踩着矮凳下车。夜里风凉，他披着黑底流云披风，越发衬得面容苍白。沈问行打着酱色纱灯走在前面，晕红的光照亮一截子路，像在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胭脂。沈觉踩着满地胭脂慢慢走，府里人少，静谧无声。他的府邸不像北地人家的宅院，高墙厚瓦，古朴沉重。他还留着男人的习惯，男人的趣味。府邸初建的时候，特意关照匠人按照南边的园林打造，小桥流水，亭台水榭，务必要像江南山水一般秀丽精致。但终究不常回来，宫里事儿多，常忙得脚不沾地。这处宅院一年到头也不见得回来几次。月色融融，庭院空空，像一个大水缸子。月光是缸子里的凉水，浸得人也凉了。大半园子封着，草木森森，终是少了点活人气。新皇登基，宫里的事儿处理的差不多了，剩余些许零碎的小事交由底下人处理便可。他偷闲回来，打算明日一大早起来拜祭先人。未得伏诛，他要告诉蓝姑姑一声，好让他安息。路过书斋，正要往卧房走，他忽然顿了脚步。廊影下书斋的门没有上锁。沈问行攒了眉头，道： 这底下人忒不当心，干爹不常回来，他们做事就不尽心了。 沈觉抬起手示意他闭嘴。沈问行进了声，缩着脖子站着。沈觉走过去，缓缓打开门，身影没入了屋里的黑暗。沈问行知道有不对头的地方，赶紧去叫人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